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未啊？ 咁你有冇听我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怒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怒汉推鼓。 Hello. 又翻嚟舊少啲，大家好。咁啊，欣先同阿三文再繼續講下，講少少台務嘢先。又因為啊，頭先唔好意思啊，嗰啲系統有啲少少故障，咁啊，即係見諒見諒。咁另外呢就阿 Rachel 啦，好好啊，佢話 YouTube 幾秒鐘啊，老闆都俾人哋 ban 咗。不過我就頭先呢度播嘅，應該大家聽唔聽到我唔知道。其實有啲音樂。播底啲網友嘅啲相啦，咁有阿 Tracy 啦，咁啊零一唔該啊 ，Vinyl 零一，咁啊 OK， 你舉手得噶啦。咁我喺呢度咧，我都揾一啲正歌，因為嗱，今日我哋呢度咧，因為一個人做曬，我哋兩個其實係好多嘢做嘅。OK， 咁啊出咗啦，咁啊嗰只歌嗰只碟係咁嗱，零一嗰度咧有幾隻碟啦，咁你認咗邊只啊 ，Simon 啊？Olivia 啦 ，Olivia， 咁喂 ，Olivia 真系老老实实啦，即系喺 Police 嗰阵时最厉害啦，油脂啊， 油脂油脂，我好似一集都讲过油脂咧，嗰阵时我屋企1976啊，我唔知道，因为我细个几应该我唔知三四年班到啦，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留下有个即係我哋大个啲哥哥仔呢读中几嘅。咁我由朝呢佢即係碟呢 重复不停咁播。 A side,B side, 由 A side, 由 B side。其实嗰陣时呢因为我哋啲物质比较 少啲。 咁所以呢啲我好珍惜嘅由头听到咪。我哋啊直情係即係开头听而家好 happy 啦，直情走近啲度听啲啦，甚至听到多话大佬你又嚟呀 好闷呀。 即係好似我而家有阵时出差去上海呢、我住嗰度叫南京步行街。有首歌真係呢我由朝听到晚，因为我住嗰间我次次都係住嗰间酒店嘅要 book 我嗰度 book 我呢。嗰间酒店对面呢有架啲古董车喺度，咁呢就上海滩嗰啲怀旧车嚟嘅。跟住呢有个男人就着住啲古装许文强咁呢。咁呢由朝早十点钟准时到夜晚中十点钟一定会有一首浪奔。 佢咪卖广告定咁样 唔係你博你过去影相啊。浪奔浪流由朝浪奔浪流浪到晚。我正同嗰个心里同嗰个管房讲你可唔可以唔好俾嗰间房系我对住嗰度。 会被因为讨厌啦已经。 系会癫㗎。由朝听到晚一首歌仲要系同一首喎。咁以前都好啲嘢由之嗰个年代佢都系。 差唔多啦。 咪佢成日碟起碼都 其實可以咁講嘅，因為你可能呢場片嗰陣時係買得比較貴啲嘅。咁同埋咧，佢真係好崩魔咗，即係好中意嗰套電影或者係咩？佢已經係其實唔同意我哋而家都話咁多樣嘢，又電視又上網又成，邊會專登專注一樣嘢？ 嗱，我作我女為例啦，有陣時睇下 Now 啊、Disney Channel 啊，有陣時睇下216啊、213啊嗰啲咩 Live 啊，即係睇啲 咁多嘢睇，你邊會？ 跟住只係放睇 YouTube， 跟住咧遲啲有 Netflix 啦、啊，又睇埋嚇，係唔睇無線咯嚇，唔好睇無線啦， 呢、個都唔睇啦， 因為呢啲講大話嘅電台。OK。讲返啦，即里面仲有几只碟喎，有个华纳精选，我好似呢个女仔拉佢拳头呢个呢我都有嘅。咁另外 Air Supply 啦 ,Air Supply 呢咁下一集我会攞嚟讲嘅。咁我希望下一集啦，因为我要搵个嘉宾讲唔讲到，因为我讲 CD 下一集。咁我上高 Barbra Streisand 同呢个系Barry Gibb 啦，咁上高 Kiss 啦，仲有 Barry Manilow 梗系坚啦 ，Singer Songwriter 自己弹琴啊啲咁样作曲乜都识嘅，好紧要啦，好多首歌啊，例如话I Write a Song 好多歌，好多歌， 你 而家噏唔到啲名噶啦。 真係得得得得得。OK， 咁另外一隻碟啦，咁多謝啦，望先。好，另外一隻跟住零二啦，唔該。咁零二咧，咁呢啲咧，呢、這個組合咧，啊呢、這個阿 Tracy 都好有心得，好有心機，佢將啲中文歌咧同英文歌分埋啊嘛，睇嚟佢應該 sorting 過喎。嗱，左上角咁啊，一九我睇到啦，唔知八九年阿、啊、Sam 演唱會。喂，講到阿 Sam 咧， 哇威啦！嗰時佢嗰啲中文歌真係不得了。 我有一集我講過噶，佢啲詞咧， 佢詞真係好似作詩咁。 哇！鐵塔靈魂都話到而家，我俾翻啲人。即係俾翻，尤其是大陸啲人，你知啦。其實大陸啲人咧冇乜文化嘅，幾兩極嘅，得好少數人有文化嘅啫。同埋因為佢使用咗繁體字咧，即係對嗰、那個 感覺、觀感都差。 觀感啊，同學樣咧係差咗嘅、嗯。喂，等於愛你冇心。其實你一個文字啊，要 core， 要嗰個內涵噶嘛。咁、嗯、其實即係以前嘅話，所以點解就算黎比得呢咁市井又好，或者阿盧國沾啊、阿林甚至黃沾啊、阿、啊。或者佢嘅歌啊，作嗰啲咧《鐵塔靈魂》又好啊，好多啊，我揾集講歌詞先，不過我真係要做啲功夫。呢隻碟演唱會我冇聽過啦，不過 anyway， 嗱下面嗰隻勁啦，張國榮哥哥呢隻咧就無心睡眠嗰隻。 無心睡眠。 嗱，其實佢就唔係呢隻紅喎，佢你記得邊隻紅啊？如果黑膠碟嘅話，黑膠碟年代幾紅噶啦，其實佢紅喺邊隻咧 ？Monitor。咩 thanks Monica 嗰睇嗰電視都仲有得睇到嘅呢、這個，呢、這個 MV 都睇到嘅。 咁跟住嗰隻跟住嗰隻白好多唔同顏色嗰隻碟就應該係為你鍾情啦，就跟住紅得好犀利啦。咁、直至到呢隻碟咧就算係高峰啦，因為你 頭先你頭講嗰啲歌喺卡拉 OK 都好多人唱嘅喎， 仲係好多人唱， 好多人唱嘅喎。 其實咧，我哋呢啲八十年代嘅。八十年代啦，九十年代我覺得已經冇啦。八十年代呢啲歌手咧唱啲嘢咧，我話俾你知，到今時今日影響大陸仲係好深遠。 的確係，的確係，因為我好記得我大概係廿幾年前，我係去到哈爾濱做工程，做啲佢哋叫歌舞廳嘅工程。歌舞廳佢有卡拉 OK 嘅，咁的確係睇到嗰班後生仔好風魔啊，劉德華啊，張國榮啊。阿 Sam 都唔係 個角色，未必係。 黎明啊，我嗰啲北方人係好認識呢班歌手嘅喎。 其實你講緊你講緊廿年前，我話俾你知，我正想講唔係啊，我係講緊近期咧、我話俾你知啊，我身邊有一大班朋友都仲係好瘋魔呢個廣東歌，所以我覺得粵語咧。大家真係唔好妄自菲薄，香港人記住真係唔好妄自菲薄。我真係即係我恃老賣老啦，我自己喺大陸都行早咗好多年啦。咁我見到其實咧，佢哋咧根本對我哋廣東人個文化，香港人尤其是香港人文化咧，佢對香港人都仲有一陣味嘅，都仲覺得我哋係即係型啲嘅。咁好似呢啲咁樣，我到今時今日我都講咗一萬次啦。我好多時喺個的士度聽到都係廣東歌，仲有好多人個手機。个铃声可能都系千千阙歌，或者一啲广东歌嘅或者 Beyond 嘅歌，根本即系如果我哋自己将自己嘅文化贬低， 系啦， 而走去我叫舐佢嗰阵，其实我觉得冇必要嘅。 其实真系你无需要压迫我哋去接受嗰样嘢噶嘛。 系啊，你做翻自己。 系咯，根本你嚟我哋。我需要用嘅普通话我咪普通话咯，我需要中意大家沟通用 讲英文又得，乜都得。 你无需要压迫我哋要做呢样嘢系咪？ 其实啲词咧，今日我哋带嚟一碟，有广东话，有英文，系我哋自己中意嘅。 系咯系咯。 正如我今日我嚟之前，我同你讲，我都话，其实咧，你上嚟讲嘢唔紧要噶，讲你自己相信嘅嘢，讲你喜欢嘅嘢得噶啦。 系啊系 啊。观众收唔收我哋控制唔到，但起码我系一种真诚，我要话俾人知，我哋而家讲嘅嘢，我哋相信嘅。嗱，讲嗰句就讲啦，咁嗱，无心睡眠嘅点都好劲啦，啊又有 为你钟情都好厉害啊！喺嗰个卡拉 OK 真系好多人唱嘅，尤其 仲系多而家 带个女 嗱你就卡拉 OK 啦， 带个女朋友入去一定唱呢首歌，我话你就 阿 Lance 有冇唱过为你钟情？ 为你钟情，请你珍藏这段情，梗系有啦。 这段情咁样，有冇扮佢康唱咁嚟？ 系有屈分享难的天，梗系有啦。点会冇啦？ 哇，爽啊！喂，咁啊，呢只碟梗系仲有几只嘅，咩拒绝再换啊？另外，当年情啦，都系呢只碟嘅。 所以點解？因為同埋當年前嗰陣時候，喂大佬， 係電影嚟噶嘛？當年前啊，嗰套 《英雄本色》 啊，《英雄本色》係冇錯。 我仲同兩個朋友三條傻佬企喺個地鐵站嗰度，然之後咧 set 咗個腳架，然之後頭望頭，咁佢嗰個係咁樣頭望住呢度，然之後咧三條友喺度影相，幾驚人見到啊！影完走啊！喂，真系你估好光荣啦，系咪先？好啦，下一只我真系唔知啦。叶倩文啊，虽然我都好多佢啲碟啊，但系呢只我真系唔识啦。 叶倩文，我记得同阿 Lam 开始唱，嗰时有人识佢嘅又好似。 嗱，第一只歌我冇记错，应该系 Never Gonna Let You Go。咁第一隻嘅 英文歌嚟㗎， 英文歌嚟嘅、啊、Never gonna let you go， 誒咯，響咧喺邊只咧？響阿 Lam 有隻叫做莫再悲嗰只碟 係嗎？ 嗰只碟 我冇印象，我冇印象。 咁跟住有水中年，跟住嗰其實阿 Lam 嗱，其實揾一集講阿 Lam 啊，捉埋阿細娘講，我諗都可以有排講，因為 Lam 好多含金量好高嘅嘢，咁我有好多知識上嘅嘢都係喺佢喺度伸延出嚟學到嘅咁樣。 其實阿 Lam 我自己感覺啦，佢好似唱中文歌先，都多人識佢嘅喎。 係，佢之前都有一扎英文碟出過兩隻。 細 L 啊嘛，叫做 佢出過兩隻英文碟。 佢個花名叫細 L 啊嘛。係大 L 係嗰個叫做 張無孝咯。 張無孝咯。 車來車往失失方。 大 L 又係啊張無孝，細 L 又係阿 Lam 嘅。我唔知有冇記錯。我記得係有好似係有咁嘅印象。 佢嗰陣時係 Lotus 樂隊啦，咁跟住佢自己出嚟又唱，出咗兩日，佢係拍住杜麗莎嘅， 嗯， 全身黑嘅。 就算而家做緊杜麗莎，我最近喺 L 喺嗰個卡拉 OK 嗰啲唱片裏面咧，我記得同佢係佢一個以係咪模擬一個舞即係嗰啲舊陣時嗰啲舞廳咧，做啲合唱嘅歌。 哦 好正， 系嘛？ 但系有机会攞翻出嚟播，真系好正， 系嘛？ 系啊。 好，咁跟住啦，右上角嗰只啦，嗱，咁啊，叶倩文讲完啦，唔讲太多，因为呢只碟我真系唔识啊。如果网友有补充嘅话咧，麻烦你留言啦。好，右上角嗰只又系经典，粒不是。Raiders， 喂，不过好似系得一只碟点嘅啫。基本上 佢唔好长命啊， 唔好长命。但系佢呢只碟就净行到不得之了，咁里边全部基本上都好听嘅。咁 紅色跑車係咪佢唱？ 唔係，紅色跑車太極嘅，佢係唱嗰只傾心啦。如何在你心唱上一個咁呢只碟咧？除咗呢只傾心之外啦，仲有啲咩吸煙的少年啊？吸煙的咩吸煙咩係 唔記得就 你要我轉頭當然仲有佢參加比賽，佢一隻比賽歌嚟嘅，咁好似唔知攞冠軍定唔知太極攞嘅，第一期係太極攞，第二係佢哋啦。咁仲有佢嘅作詞人就係林夕，嗰陣時御用嘅。我頭先 off mic 都同你講，我話阿夕爺咧，佢心心不憤嘅，我估佢咧其實想同因為佢其實當年如果讲嗰扎 band 仔嘅风格呢嗱、有佢啦头先你讲太极啦咁嗱、太极就以人多七个人 full band 为主嘅。佢两个呢就玩 synthesizer, 攞啲 keyboard 嚟玩嘅。咁陈德章直情唔唱唔弹嘢嘅。咁就算係都係扮弹我估佢都係。咁主要都后面嗰、那个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喺度弹嘢啊做晒后面 synthesizer 嗰扎嘢即係唔同嘅 track 跟住播返嚟即係而家啲人都一样啫。咁另外仲有一对咩呢达明一派。 达明一派， 其实佢似达明一派嘅，我讲个组合都系电子音乐， 电音乐 好受呢、這个，例如话 Pet Shop Boys 啊，或者嗰阵时 Depeche Mode 啊嗰类咁嘅电子音乐嗰影响。嗱，我讲错咗，就戴咗头盔先啦。咁都似嗰啲嘅。而当年其实佢当然咧，佢嘅风格同达明系好唔同嘅。达明系比较啲前卫啲嘅。盡念十二面睇啲攞住張凳啊，一個雲跟住，哇！ 唔知佢唱，有時真係唔知佢喺度做唱緊啲乜嘢嘅 音啊！但係就嗱老實實，達明一派嗰、那個 另類一啲， 佢表達嘅嘢咧好前衞嘅、但我都好收心，即係深深被佢嗰、那個即係又揾一集，我又講達明一派都可以講一集，咁最好梗係可以請到黃耀明上嚟啦！哇！即係或者係揾阿達哥出嚟，哇！真係～有冇人識佢？唔該 P A P M 啊，係嘛？識唔識啊？識唔識啊？黃耀明，哦，真係我真係好想揾黃耀明上嚟傾傾，因為講真，我細個真係聽佢唔少歌。上次我有一集咧講咧，有聽眾更正翻我，我唔記得嗰首歌好長，咁咩？這個下午我在家中消訊，哇！即 佢里面有多歌词啦，话有首歌系讲咩讲移民嘅，咩国泰航空 CX 乜乜乜，好似咁讲完呢个啦，咁啊，所以我觉得阿直爷同佢哋可能咧个通啱啲，系啦，咁啊都，收尾阿大明一排都系周耀辉嘅，我记得冇记错，咁啊下低嗰只啦，阿杜德伟， 杜德伟。 杜德伟香港就麻麻地嘅，其实就主要台湾啦。 而家大陆都有好多人识佢嘅。 钟爱一生嘛，讲台湾唱咩？钟爱一生哒哒哒。好啦，呢、這个 skip 佢，因为呢个都比较短，有人话我似佢个样子。杜德伟，我都唔知系咪。好，下一 题。 我不过讲讲杜德伟有个小故事。我有一年咧，我嗰时我做制作啊嘛，唱片，我都做舞台制作。咁因为我同阿林忆莲个同公司嘅，咁有啲嘢就帮阿林忆莲去做上翻华纳。咁华纳就喺山林道嘅，咁当年啦，咁我上去啦，咁咧阿杜德伟都系华纳嘅，咁我上到啱见阿 Paco， 咁你 Paco 永远都人过都话多谢 Paco 噶嘛，嗰个 Paco 啊，咁上到去跟住佢话，咦，哇，咁似 Alex 咁样，啊呢个杜德伟，搞到我自己咦系咩？咁 就以为自己系， 以为自己系，有啲小笑话。好，下一个唔好讲嘢啦 ，Danny 仔， 喂，讲真，我真系有啲怀念佢， 我都有。尤其是聽翻佢啲歌咧，你會好有感受嘅。 我下一個禮拜會帶佢一隻，真係我覺得經典中經典。嗱呢只我自己個人嚟講就未覺得佢係經典，《夢裏人》呢只碟。我唯一中意佢咧就件衫， 件衫 佢件 Armani 嚟。哦，當年咧，哇，真係又未出道，即係自己未出身，未做嘢，但係見到呢件衫，就算出咗身見到都冇錢買啦，千零蚊個月，佢呢件。嗰陣時都六七千蚊嘅，校褸嚟嘅呢件係真係型到不得之了。我講真啦，如果你叫我而家揾翻，我都想買嚟著，我當懷舊著啫嘛。佢其實阿 Danny 咧唱歌真係有一份才氣喺度。第一佢彈琴啦，作曲啦，同埋佢有一種而家嗰種 有啲書卷，有啲即係學生嗰種味道好重。 公子哥兒，仲有一樣嘢。喂，而家呢種咁嘅氣質咧， 唔會好多，真係唔覺有。 你有冇 啊？真係 揾唔到喎，真係冇。我覺得冇喎，我真係冇喎，我覺得。有冇而家真係？如果有聽眾，你覺得有邊個？嗱，唔好同我講林峰啊，都係公子哥兒，但係真係冇咗嗰陣味道。佢呢啲咧，即係。佢呢類人咧出入六出去呢個半島酒店咧係應該嘅。林峰你頂籠響朗豪坊嘅啫， 係嘛？ 唔好意思啊，啊對唔住啊，人身攻擊，冇辦法啦。你即係呢種觀感嚟嘅，我自己個人覺得即係有人要認命，即係如果係嗰個氣嚟嘅，係咯，即係嗰陣咁氣場嚟嘅。好啦，咁啊講完呢、這個CD 啲網友啦，一陣間先再繼續啦。啊，其實我以前都講咗歌詞好正啊！啊，頭先阿秋月啦，啊，即刻留言幾勁啊啲人。好啦，咁跟住要講咩咧？咁啊， 啊， 有冇人講到呢只咩歌啊？噔噔噔噔噔噔啊！呢只歌咧就講一個人咧喺土耳其嗰度咧就過關，就俾個官員咧就屈佢，然之後咧就通櫃， 把 佢帶毒品。咁都係講佢嘅過程嘅。咁我以前細個咧就冇睇套戲，就正聽齋聽歌嘅啫。但係覺得呢只碟好正啦，因為呢只碟咧好多時咧都會要嚟做啲廣告音配樂嘅，係啦。咁咧呢只碟啊開股啦，就叫 Midnight Express 午夜快車。啊，冇記錯係啦，阿倫帕加 Alan Parker 嘅一套電影啦。如果網友未睇嘅，我都好 有建議佢去再睇翻呢套嘢。 即係講張力咧。我唔識講 呢只碟，我真係睇個戲我先去買 嘅，係嘛？我都係，即係我通常都係睇完套戲咧， 就有個印象就會買碟嘅啦， 係嘛？我唔識講，因為呢只碟咧，基本上咧，大部分咧都係音樂嚟嘅，我冇咩好講。 音樂冇人唱 啊，冇人唱嘅，有後屘有啲得啦， 係好似係和聲，類似和。 收尾阿 Lam 有首歌咧叫《細如風》。风声响过未停，车声响过未停，又似那生命响爱到发烧嘅碟。嗱，自己望到自己揾啦，叫做细如风。咁啊，就系呢只啦。咁啊，嗱，咁啊，跟住一只咧就唔使讲嘢噶啦。呢只咧我都要打埋，然之后一齐播。点解咧？因为咧最近咧好红嘅，咁呢只碟咧就 不如开股啦，我打唔切啦已经。 咁紧要啦，呢 只好紧要啦，呢只呢只系诶，哦，而家讲嘢嘅唔系咩？哦，不如咁讲啦。你最中意边头啊？一二三，我哋叫一二三啦。 一二三， 我哋叫一二三，你中意边 个？应该系我系睇过第一集，第二集我就唔知有冇睇过，我都唔记得咗。 哇！你有冇 passport 噶？你 我有 passport。 Okay. 我系点样讲咧？我系碌睇完呢套戏之后咧，我系分唔到第一、第二、第三集，因为后期有一套咧，我睇过一套咧，就系讲翻再之前嘅嘢嘅， 系 嗰啲搞乱咗我啦，我就已经唔想再思索呢样嘢啦。 因为嗰只咧就叫第四五六啦，我哋叫做，但系其实嗰次先系前传嚟嘅。咁、但系咧，如果讲呢只咧，就应该系一九，哇，又要 都系七几百几噶啦， 一九八零年啦，一九八零年啊，又谂起讲呢个字，我又谂起歌词，响一九八零年。我第一次欣賞 Kenji Sawala 喺台上唱歌，知呢首咩歌啊？啊，撩曬頭啦！呢、這個叫澤田研二啊， 好， 阿 Lam 嘅又係 OK 呢只碟咧，一九我點解攞呢只碟咧？你咁多隻，但當然都係得一隻啦。咁第二就係話，因為咧，我好三星戰三部曲咧，我自己個人咧，因為呢個 節目第二集，你講第二 集嚟嘅。咁我自己本身係最中意呢碟呢套戲嘅，因為咧佢個張，哇！呢只好似老番嚟喎， 呢只唔係老番嚟㗎， 老番嚟喎，老細 唔係老番嚟㗎喎， 啊唔係喎，係喎， 係正版嚟㗎，正版嚟㗎，因為我記得我係買老番嗰啲係雜感碟多㗎， 咁係老番少啲， 係老番好少， 就算係正即係都係一個星嚟都好，都會係佢嘅雜感咯。 可以咁講嚇，都可以咁話。 喂，佢梗係啦，要攞。 呢啲如果有人做唔到翻，我諗嗰陣時冇乜人買嘅。會唔會啊？你講冇咁嘅感覺啊？ 係嗱，同埋咧，我最記得啦，嗰陣時咧，呢只碟咧，當我聽嗰時候會即係眯埋眼幻想，因為嗰陣時冇咩資源，冇 YouTube 冇剩，咁唯有咧就喺度諗咯。咁我諗起咩咧？就諗起喺度個頭啦， 喺度喺個頭度飛落。嗰啲 好耐噶嘛嗰啲嘢， 啊嗰啲字幕去嘅，講緊呢嘢點解會產生戰爭啊？又剩啊嗰啲啊。 咁同埋嗰架戰機啦，嗰架唔係嗰架唔係戰機，嗰架戰艦，嗰架黑帝國嗰架， 係咁慢慢 咁啊 咁 啊， 淨係睇嗰度睇幾分鐘。 咁同埋呢只咧，佢呢套戲裏面有台型坦克啦，出現咗、第一次出現咗台型坦克啦。咁、 我要翻睇呢套戲先得。 呢套戲 我真係冇乜印象。 我直情係，不過可惜啦，我屋企擺唔到靚嘅 CD。好， 哇！呢只不得了， 呢只不得了啦！嗱，又係即係 呢只原來有人話俾我聽好值錢喎。 咦？咁我小心啲拎啦。呢只係咩咧？哇！勁啊！係咪？咦？係咪誓要去啊？係咪先？ 系要入刀山啊？ 系咪佢啊？ 系啊系啊系啊！ 嗱喂，不过讲下嗰阵时咧有咩主持？喂，佢写埋咧嗱呢个系嗱好经典嘅娱乐唱片公司。 娱乐唱片公司已经冇呢出 冇咗噶啦， 冇咗噶啦。 边个做编剧嘅咧？黄天乐，哇劲！ 我哋最憎嗰个人嘅老豆 系咩？ 黄天乐个仔 啊！系啊系啊，不过算啦，我哋 冇攻击人啦， 冇攻击 人，冇错， 死者已矣啊！咁我都尊重佢。咁作曲 顾嘉辉啦，罗国尖啊， 作词全部都喎。好啦，仲要讲下佢嗰个演员阵容喎。嗱，有刘松仁啦，做阿 刘松仁 啦，陆小凤 啦 ，Simon 西门吹 雪 ，Simon 你啦吓，你系咪因为咁讲嘅 Simon 啊？真噶， 系啩？ 有黄敏才演盲嗰个咯， 而家佢仲有出嚟噶，黄敏才仲冇出嚟啊？ 仲有 Mary Han 韩玛丽，仲有我哋另外一个好，另外一个我哋好憎嘅人嘅老婆 黄恒秀， 仲有边个吕瑞蓉，我真系未听过。 吕瑞蓉未听，吕瑞蓉。 咁呢只碟咧，喂劲啊嗱，喂得，咁有咩 下一篇讲啦？不如 唔系五分钟就五分钟 ，OK。咁嗱呢只碟有咩劲咧？哥，喂真系。手好嘢嗱，有願君心寄取啦，阿張德蘭唱嘅，流淚眼留住痴心伴侶，咁唔會 YouTube 唔會咁樣攞個 beat 嚟 cut 啦。OK， 鮮花滿月樓啦，又係咩？鮮花滿月樓係咪喺佢決戰之前？ 之前佢好似話撒啲花啊嘛， 喺佢同佢道別啊嘛，同阿黃恆秀同佢道別啊嘛。 哇！嗰時呢套電視劇一上，啲人收曬工，撲到翻屋企睇噶。 又是那句咯，嗰陣時因為相對嚟講 小娛樂，冇錯。 喂，仲有佢膽拖首歌喎，嗱，決戰前夕唔使講啦，咩誓要去入刀山，豪氣壯冇得慢啊嘛， 係啊， 我細個一定改噶啦。 大報復都有， 也係 膽拖大報復。嗱，嗰陣時其實好求其，我覺得即係咧， 即係個風套， 因為風套咧真係咧 capture 咗一個菲林咧，然之後擺咗出嚟，咁啊一隻碟噶啦，咁啊睇下佢邊度做嘅先啊，我都想睇下。嗱，唉，嗱，我哋記得嗰陣細個攞碟出嚟咧。 有個手勢嘅， 你咁樣托住嘅啦， 有個手勢嘅。 嗱，我咁你記得噶啦， 即係冇嗨到嗰啲唱片紋嘅。 係啦，咁嗱，呢如果可能呢八十號或者啊九十號咧，可能未見過呢啲咩嚟嘅，呢條黑膠碟，咁啊擺落去嘅唱片度咧，跟住擺支唱針， 突好好輕手咁擠落去。其實 咁樣 好多時我哋都唔理噶啦，嗰時我哋係鬥快嘅咋。 但係有一期咧出過咧電子嘅， 嗯， 你攞到咁上下，跟住咧。 佢會自己又慢慢漏落去， 漏奶係啦， 又壓啊嘛， 又壓嘅。咁我係衰嘅，有陣時咧攞多咗就擺咗喺側邊，咁支針都唔使要啦。 咁又唔會咁爆殼嘅，又唔會咁爆殼嘅。 其實支針係咩嚟嘅咧？不如你講講。 我真係唔識喎， 你唔知啊？ 我真係唔識喎。 哥倫比亞無天 線。嗰時我哋係讀黑莓嘅啫，而家叫黑莓嘅嘢啫。唱頭嗰啲我哋真係我冇我 明㗎。 不過我知道聽係鑽石嚟嘅，人哋話係鑽石。 哦，人哋話鑽石， 人哋係鑽石嚟嘅。 咁我唔敢。嗱，你另外仲有一個。佢呢個數字好得意嘅，33.33， 係啊， 呢個咩有考下你啊？ 因為嗱，我靠記憶講翻出嚟啦。當一個唱盤製，當一個會有啲紋嘅嘢，即係啲唱針落去能夠製造咗一個模擬信號出嚟嘅聲音信號出嚟嘅時候咧，而呢個速度如果越嚟越快嘅話咧，佢個聲音就會有變化。 係啊， 好啦，咁又就係因為33轉佢有一個咁嘅規定嗰個速度之後咧。在電子電腦上面咧，佢要做一個叫 RIA 嘅嗱，各位觀眾如果我有講錯咗，多謝指教。 戴曬頭盔先。 咁啊，個 RIA 嘅線路嘅就均衡翻呢個33.33轉嘅聲音嗰、那個高低音嗰、那個，即係簡單啲講高低音嗰、那個即係唔會有多個高音或者少咗低音或者多咗低音或者多咗高音，係有一個電腦配合翻個速度。 咁如果細碟係幾多啊？ 45啊嘛。 冇錯，45轉。完啦，唔讲呢啲啦。好，咁啊，最后一只嗱，咁啊，未有 break。一阵间下个 break， 我又要讲翻啲网友啲碟，因为好多好碟，我快少少讲。冇办法，今日应该你嚟啲碟，你就讲唔晒。嗱，呢只又系经典中嘅经典啦，因为头先出现过嘅，我嘅 favorite 啊 ，MJ， 哇，成只碟好听到咧冇朋友嘅。咁啊，哇，可能好多人咧系未见过呢只碟嘅里边嘅，因为。我都未見過，因為我買 CD 嘅啦。啊，你好嘢，因為嗰陣時其實已經出咗 CD 嘅啦，就我冇買嘅啦。個大碟係咁樣嘅，我唔理都唔記得啊，少睇啊。咁就咁樣嘅，有齊曬佢啲跳舞，佢嗰陣時已經整咗容啦嚇。咁佢呢個碟咧，亦都係我相信應該係歷史上都頭十位嘅好碟賣受歡迎碟， 即係高銷量。 高銷量啦， 銷量 太多好歌咯，唔講啦 ，Bad 啊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啊。Smooth Criminal 啊，我自己中意嘅 Man in the Mirror 啊，太多好歌啦，成日啲根本都冇咩好歌，因為嗰陣時佢啊唔係 Quincy Jones 係啊 Quincy Jones 同佢做監製，所以佢好特別好多謝佢嘅。佢當然啦，佢知中間有一隻除咗Off the Road Off the Wall 之後，仲有一隻啊唔記得咗，唱另外一隻哎呀。唔記得咗添，年紀大，仲有一隻碟嘅夾住我，你今次冇帶嚟。 不過我有咩？ 你冇， 我冇， 所以冇帶嚟。其實我中意嗰隻碟多中意嘅，呢隻就比較 pop 啲，我叫做I heard 咗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啦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佢好中意同 Diana Ross， 有冇聽過同佢 Diana Ross 一齊唱 ？Diana Ross 佢依嚟嘅嗰啲，即係啲睇住佢大嘅，係咪啊？佢進 band 嗰陣時，即係仲係 Jackson 5嗰陣時都睇住佢大，唔知有冇睇住佢壞啦？係咪先？哇！好似個鐘喎嚇，不如咁啦，我哋一陣間翻嚟，我哋又繼續懷緬，繼續舊時有啲。